今日上到嚟呢度有啲好似代父从军咁嘅感觉。虽然唔系我老豆，系我外父。其实如果代父从军嘅话，应该圈眼庭上嚟讲嘢嘅。咁咧，咁样讲我谂好啲。咁大家想问一下在座嘅有边个有 Facebook 呢样嘢咧？哇，都好多人有 Facebook 呢样嘢。咁咧 ，Facebook 上面呢样嘢好得意嘅。呢排我都唔系想上啦，因为成日见到嘅咧就系啲一系好无聊嘅事，就好似年青人揸住相机，跟住喺度自拍自己同自己碟嘢食。或者就是一些很无厘头的东西，哇，看看这个魔想好得意啊，这样。但是最难顶的就是看到朋友放负面新闻，因为真的看到很多新闻是很不开心的。看完好像 Facebook， 我在电脑上面碌完几版之后，心已经沉了下去，这样。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朋友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他是香港，是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的。因为香港这排有一连串的青少年自杀案，他又 很伤心，他又讲了这句，他讲了这几句话出来。五天四跳这件事件，希望不要就是一个话题。大家讲一两个礼拜，一两个礼拜之后，未有咩都唔记得晒。唉，呢排都应该要戒下读新闻啦，因为越睇就越 down， 越睇就越伤心，越睇就越绝望。我同意。我以前读嘅系环境学，环保环境。大家睇住我，喺见到我读完书出嚟，话：哇，你一定好有料，一定知道我哋点样去拯救呢个地球啦！好对唔住 ，sorry， 我读完之后出嚟就系得一个念头，就系话我哋冇啦，死硬啦，绝望。睇新闻又系绝望，行出去见到好多青年人唔知道去边，佢哋嘅生命唔知道攞嚟做乜，绝望。我们在这个这么灰的世代里面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怎样才可以有希望？而我们怎样有希望是可以带到去人给别人呢？因为说真的，看下去真的很灰。一个青年人无端端要自杀，因为他们根据青年人的逻辑，他们都知道看到这个世界越看就越没路走。我读这么多书来做什么？我听爹地妈咪说这么多做什么？出到来做事死都是这么多的，没希望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怎样带着希望向前走？我相信今天神带给我们的话语，路加福音第八章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有希望向前走，因为我们这个神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不可能的事。不止这样，他还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做出不可能的事。再说多次，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今天可以有希望，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出不可能的事。不止这样，他还用我们的生命去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做出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看看《路加福音》第八章究竟 是带什么信息出来，好吗？我们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，可以一起打开去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节至五十六节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节至五十六节是讲耶稣回去格利林一个地区。咁呢个地区点解有咩特别呢？就是佢啱啱喺前嗰几前一个故仔嗰阵时咧，佢啱啱系驱魔，做咗一个驱魔，赶走咗一个叫 Legion， 喺一个见到一个上咗身嘅人身上，佢驱走咗佢身上嘅魔鬼。咁住嗰个地区嗰啲人咧，佢哋全部见到呢样嘢就好惊，咁啊请耶稣唔该你快啲走。但系过咗一阵之后，耶稣翻到嚟之后咧，啲人又好热情咁欢迎佢，因为佢哋听到佢喺周围地区做嘅神迹系有几咁奇妙，听到佢喺周围讲嘅道亦都有几咁哇有嘢听喎，呢个佢有料到喎。唔止咁样。这个地区的大丫头，一个会堂的堂主，就来到恳求耶稣。这个会堂的堂主呢就叫做叶老，他苦伏在耶稣脚前面说，耶稣你来救下我女儿，我的女儿十二岁，但是她很病很病，就来死了，你来救她吧，麻烦。耶稣说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去你家。但是耶稣由外面落船，个会堂堂主跪喺度请佢，佢话好，跟住行去屋企嗰段路中间咧，就俾好似十几万人咁样喺度拥住佢，哇！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！大家嚟睇热闹，大家想嚟见耶稣。耶稣行都行唔到咁滞，就是耶稣俾好多人挤拥住嘅时候，有一个妇人。圣经里话这个妇人咩事啊？这个妇人经血不止十二年，佢就静静鸡逼过去，逼过去，逼过去，逼过去，紧紧咁样掂到耶稣，捉到耶稣件衫嘅侧边，跟住佢发觉佢经血停咗。他的病好了，因为他碰到耶稣那刻他已经痊愈。耶稣呢很得意，他立刻拧转身问大家，刚才谁碰到我？我想问大家，耶稣有必要要这样做吗？想想了，逻辑性来讲，耶稣是神，耶稣使唔使问边个点到我啊？梗系唔使啦，佢知道噶，但系佢就照问，头先边个点到我？咁彼得就话：耶稣啊，头先你俾十几万人围住，大家都点到你啦，咩意思啊你？唔系啊，头先有人点到我，耶稣啊，因为我感觉到有能力喺我身上面出咗嚟，系医治咗人。这个妇人，她英文 translation 呢是说她震，她整个人震晒，这样慢慢走出来俯伏在耶稣前面解释给耶稣听，是我点到你的衣服，因为我有这个病，我经血流了十二年不止，但是我点到你之后我被医治好了。耶稣就跟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安地回去吧。大家可能我们这个社会不会明白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，我病耶稣医了他很平常，耶稣经常医病的，看惯了，是不是？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一个女人 佢流经血有七日，佢系会系人哋会话系不圣洁嘅。佢系 consider 系唔圣洁，因为佢嗰时流紧血，佢系唔干净。而流经血十二年，即系佢系不圣洁咗十二年，即是佢系要匿埋，唔俾人知道佢流紧血，匿埋唔好话俾人知佢有呢样羞家嘅嘢。但系唔系就系咁咯。嗰个时代嘅女人，佢哋嘅地位、佢哋嘅身份系在于佢哋可以生育儿女嘅能力。他们如果生育不到儿女，他们是没有地位、没有身份，更加是羞家的事。他流了十二年经血，一定生不到仔女。这个女人被耶稣叫出来，不是就是说你医治我这么简单，他是要在众人面前告诉他，我其实是怎样不见得人，怎样 shameful。 耶稣就叫他出来。其实大家刚才见到那个女人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前面，似什么？这个 image， 这个图像，这个 是似什么？我以前去过一间教会，他们有一个主日崇拜，很有趣，他们摆了个十字架摆在那里，okay？ 摆在那里，跟着他们说今天是我们的，今天是一个给一个机会，大家有什么罪呢，是可以上前来忏悔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，好像在耶稣的脚跟那里，就是在十字架那里。如果你有什么罪，你是想忏悔，在耶稣前面忏悔的，请你下来。我好像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少见这件事，其实。但是那天你看到全个堂静了，静了。跟着一个两个，慢慢啲人行落嚟，跪喺个十字架前面。佢哋唔系跪喺十字架前面拜个十字架，佢哋系嗰刻听到神嘅呼召，佢哋想认罪，佢哋生命里边有嘅罪，佢哋想喺耶稣前面忏悔。咁跟住嗰间教会，亦都预备咗好多人，唔系陪谈，预备咗好多人，系就咁摆只手喺跪低呢个人前面，咁摆手喺佢隔篱，抱住佢哋，同佢一齐祈祷，为佢哋祈祷。佢哋呢个唔系自己一个私人嘅忏悔，佢哋喺大家面前认罪，就好似耶稣呼召这个妇人上来，在大家面前认清楚他是谁，大家面前讲清楚他生命里面有什么事，也都在大家面前说，我的女儿，你被医治好了， Go in peace。在众人面前，可能有些人都知道这个女人，哇，二十几三十岁她都未结婚，那个时代是很大镬的，二十几三十岁都未结婚，没有仔女，哇，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，有什么不见得人的事啊，她就因为耶稣这样做，她在众人面前得回她的尊严，众人面前得回她的地位，知道她是一个好人。 耶稣永远唔会就咁挂。好，做咗神迹，医好你，搞掂，拜拜。唔系，耶稣唔系好似我哋去信嗰啲黄大仙啊、观音啊嗰啲咁样。我记得我以前去过黄大仙一次，我唔知做乜嘅，我唔知。嗰阵时我阿爸阿妈都唔系信黄大仙呢啲嘢，所以我都唔知点解会去过，但系去过，可能我姑姐带过我去啦。隐隐约约记得行到里面，哇！啲烟咧好鬼攻鼻嘅，记得就差唔多喊咁就行到入去。细个啊嘛，咁见到好多人喺度拜啊，喺度求签啊，喺度做好多唔同嘢。你有冇试过见到一个人行入去黄大仙求到支好签，跟住就坐喺黄大仙隔篱同佢讲：，喂，黄大仙，我哋饮下茶，食个包。搭下关系啊，冇求好签走啦，好签之后即刻。但系耶稣基督唔系咁样，佢唔系一个，佢唔系一个神像咁嘅嘢，佢唔系一个魔术师。佢医咗你之后，佢话嚟啊，嚟认识我，我唔要一个。我醫咗之後即刻走嘅人，我要一個嚟同我面對面有個認識、有個關係嘅人。呢個就係我哋嘅耶穌基督。喺我由中學開始，咁嗰時咧一個係冇咩人知嘅故仔，就係我嗰時由中學。九年级嗰度开始咧，我就沉沦喺啲色情物品上面，色情网页、色情网站、色情 whatever。咁咧好嗰时 grade nine 嗰时开始，咁一路冇讲俾人听，一路冇讲俾人听。咁但系做咗基督徒啦，咁耶稣宽恕咗我啦，系咪啊？咁冇嘢啦，应该 OK 啦。咁我有时犯一两下错，冇问题噶，系咪啊？咁但系心里面知道唔得，圣灵话俾我听唔得。咁我同耶稣讲，咁你可唔可以就咁医咗我啊？就咁医咗我呢个人，咁咪得咯？咁我咪可以行出去，咁咪冇嘢咯？系咪啊？佢拧头喺我神学院读紧第三年嘅时候，佢话 yes。圣灵同我讲话 ，OK， 而家外面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Living Waters， 系一堆教会合办嘅，咁就系 for 好多唔同有唔同嘅问题喺性行为卫生嗰啲唔同问题嘅人，无论佢系同性恋者，或者系沉沦于色情物品，或者系有翻爱情嗰啲咁嘅人咧，佢哋就去嗰度有一个。有一个时间是给他们去即是去大家一起忏悔，大家一起去祈祷，大家一起去受医治，心灵上的医治。我望着耶稣说，大佬不是吧，这些这么丑的东西，你医了我算了，什么我要我养啊，我去那里我怎知道我认识谁啊，真的有人认识我，去了那里之后死了。仲要系七个月，每个礼拜二晚去嗰度两个钟，哇！我听到呢度真系想累低啊！耶稣叫我去，去啊！咁我每晚就喺嗰度同唔同嘅人坐低，听到，唔止听到，听到之后我哋去小组，去讲我哋心里边感受到咩事。我哋过往呢个礼拜做功课里边，挑起我里面心里面有咩念头，有咩嘅情绪，亦都祈祷。我哋有忏悔，有祈祷嘅时间。哇！有啲嗰时真系有啲夜晚系唔想去嘅，系因为系好，你听到其他人佢哋受嘅痛苦，听到其他人佢哋嘅伤痛，十几廿年咁样喺度积住喺度，而家讲出，哇！系好。好灰啊，真系 真系唔想去嘅，有时系。但耶稣叫我去，因为你喺众人面前悔改，你喺众人面前悔改，你同呢啲人可以建立关系，让我嘅爱喺你身上面流到佢哋身上。唔止系咁样，你亦都可以俾人哋去爱你。你自己匿埋咗喺个角落头咁耐，受嘅痛、受嘅苦，其他人可以同你一齐担当，其他嘅兄弟姊妹可以同你同行。唔止系咁样，最紧要就系让其他人知道，我咁样一个，我嗰阵时谂啦，咁样一个废人，耶稣都咁爱我，耶稣亦都咁爱佢哋每一个。耶稣叫呢个妇人行出嚟，可能讲嘅就系呢啲嘢啦。佢受嘅 shame 十二年，但系我都一样咁爱佢哋。咁大家，我哋而家呢个故事系咪讲完啊？唔系、哦，隔篱嗰、那个隔篱嗰个叶老咧。哇！已经燥晒，耶稣啊！我个女啊就嚟死啦！佢都几好啊，冇讲嘢，冇讲任何嘢。你见到圣经里面讲，但系佢心里面急到哇，俾火烧咁样啦，系咪啊？我个女死紧啦，耶稣你快啲啦！真系讲得衰啲，即刻有个人行过嚟啊！喂，叶老啊，堂主，唔好打搅老师啦，你个女死咗啦！耶稣就跟他说，不要怕，信，他一定医好。跟着他们就走去他家。去他家，大家都在那里哭，大家都在那里哭。耶稣跟他说，不用哭， OK， 他睡着了。大家当然不信他了，是吧？脉搏都没有，气都没有，冻了。你仲喺度开啲咁嘅玩笑？耶稣话唔好嚟 ，OK， 佢瞓着咗啫。耶稣行入去，就系带佢三个最近佢三个嘅门徒，同埋爸爸妈妈行入去，拉住女孩子嘅手起身，佢起咗身，起咗身之后，耶稣好搞笑嘅第一句：我俾啲嘢佢食啊，饿啦。众人是惊奇，一个死了的女仔，刚才你医好一个病了的女人 OK， 一个死了的女仔你都带她回起身，这么厉害。耶稣就在那里跟他们说，哎，不要扬大了她 OK， 你的女儿生出来 OK， 没问题，这个是大家遮掩不到的事实，但是不要扬出去，不要扬出去，我做了什么呢？跟住就完咗啦，个故仔。咁我哋问耶稣无端端讲呢两个神迹俾我哋听，系做咩事咧？对我哋嚟讲有咩关系？我哋今日坐咗各位，大家发现呢个故仔里面有一个 number 系好特别嘅，系咩 number？ 十二。嗱，唔系。唔系呢个 number 神奇，唔系因为有十二个门徒，因为有十二个族咁样，唔系咁意思。个 number 本身系冇乜特别意义，但系我哋睇呢两个人，耶稣医呢两个人有咩特别？一个系十二年有经血不止，即是佢十二年生唔到仔，要匿埋，唔可以话俾人听佢做咩事。另外一个十二岁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刚刚开始可以嫁出去，他是刚刚开始可以有生儿育女的可能。英文说，一个是走到没路了，差不多 廿零三十岁冇人要嗰、那个，好似系咯，香港就会叫佢哋剩女 ，which is a bad thing。唔明白点解佢哋会用呢个 term。呢边就系一个咁样嘅人，另外一边就系一个 full of potential， 前途喺晒佢前面嘅女仔，佢生命无端端被人 cut short 咗，无端就冇咗。耶稣冇话我就医呢、这个唔要呢、这个，呢、这个都冇乜用噶啦。耶稣两个都医，耶稣两个都医晒。佢话俾我哋听，佢用嚟睇人嘅眼光，唔系我哋呢个世界睇人嘅眼光。我哋呢个世界好逻辑咁样讲，就话哦呢、这个如果你要医两个人拣一个，一个八十几岁生 cancer， 一个十几岁生 cancer， 哦咁梗系多啲资源落十几岁嗰个度啦，佢前途喺晒佢前面，咩都喺晒佢前面，佢有大好未来啊嘛，医佢先啦，梗系。耶稣唔系咁讲，耶稣话两个都医，我两个都搞掂晒，因为喺佢嘅逻辑里边，喺佢嘅世界里边，耶稣话呢两个都系我爱嘅人。他们是两个都是可以为我做盐做光，为这个世界发光的人，所以两个都医。第二件事，耶稣做这两个神迹都是 the impossible 的事，不可能的事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逻辑来看完全不可能，死了翻生。那个十二年经月不止的女人呢，我哋个 translation 里边咧，我哋嘅译本里边咧漏咗少少嘢。喺希腊原文里边讲，有啲希腊原文里边讲咧，呢个女人系已经用晒佢所有嘅钱财，揾晒最好嘅医生，但系都医唔到。佢穷途末路嘅时候，系真系乜嘢桥都冇晒。The impossible becomes possible， 不可能嘅事成就咗。可能耶稣就是这样讲，我医治你是要告诉你听，你们平时想的世界和我带来的角度是不同的事。我们一个完完整整很 neat 的世界，有可能的事在这边，没可能的事在这边，是这么多。但是耶稣一来就粉碎了这梦墙，在我里面什么都做得到，在我里面什么都可以成就到。这个不是我们的角度，这个是神的角度，而耶稣基督就是带来的神的角度。他医治人就是告诉人家神的角度来紧了，来紧了，开始 breakthrough进入我们这个世界。其实这个最好的一个例子，我们后面的十字架，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下去，一个人死了就没有，死了就什么都虚无，什么都没有。而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看，更加不可能是死，而更加不可能是为人去死。但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是告诉我们，有可能神是有可能为他的子民而死，因为他爱他们。而不止这样，谁会知你在墓里三天复活。刚才我们唱的歌已经唱到，耶稣基督三日后复活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世界 are an only little world， 粉碎了。我们是罪人， 我哋本来冇可能得救。耶稣喺嗰刻就粉碎咗呢个概念，话俾我哋听，有可能，因为我喺度。So， 平安堂嘅各位，讲到呢度，同我哋有咩关系呢？有希望，因为耶稣带紧呢个角度嚟，我哋大家望下我哋周围呢间平安堂。在一个世界观点的人来看，平安堂不是一间很多人的教会，平安堂不是一间很有 potential 的教会。大部分的人要是在这边 seniors， 或者要是最多的这边 babies。我每个礼拜嚟呢度嗰时都好开心，因为见到嗰边成堆 baby 喺嗰度喺度喊，一齐喺度喺度玩。但系喺呢个世界嘅观念嚟睇咧，我唔系平安堂冇乜 potential 嘅，年青人冇乜，就系剩翻老嗰班同埋最细嗰班。平安堂可以讲系弱者。恭喜你们，神最喜欢用弱者来成就祂的事，神最喜欢用最卑微的谦卑的人来成就祂的事，来成就祂的角度。有一个传道者，他的名字叫顾若拿丹，哇 Jonathan Goforth，这个是英文名。他在100年前到，是一个去中国的传道人。他那时有一个故事讲出来，他那时一直传道，有一个姓杨的职业拳手，我都不知道100年前有职业拳手这件事，职业拳手姓杨的，就信了主。咁呢个位拳手咧，佢最食得饭，唯一一样食得饭嘅嘢咧，就系出去打人咯，系咪啊？佢信咗耶稣之后，唔可以打人，唔可以打交，佢最揾得食嘅嘢，咁样就冇咗，大镬！但系唔知咁样大镬喎，大家要谂谂，做职业拳手你可能系好多仇家噶喎。他那时是冠军，那个地区的冠军就是他最 top 的，打了很多人了。他做了基督徒之后，有一天走出街市，他以前的仇家呢，十几个围殴他，打到他累了在那里，没命那么滞。那里那些地方官府就问，喂，你要告他们啊，你要落那些，你入他们案啊，他说唔使，我原谅佢哋。咁佢医咗一阵之后先出翻嚟。咁佢医咗一阵之后出翻嚟，嗰班仇家见到佢又唔强，再打多次，又系喺街市度打多次，今次打得仲劲嘅，佢差唔多条命都冇咗。医咗几个月先至好翻。地方官员又问佢要唔要告佢哋啊？要唔要拉佢哋啊？唔使。这个没了饭碗的职业拳师，做了基督徒的职业拳师，几年之后逝世，因为病。但是在这几年里面，他建立了一间600人的教会，而很多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就是以前围殴他那班，他那班仇家。短短几年，四五年左右，600人的教会在中国，他没有了他的饭碗，他没有了他赚食的东西， 他做了弱者，但是神一样用到他，最弱的人去做他的事。我今天讲这篇道，给了个题目，大家是一个逻辑性的信仰，一个合乎逻辑的信仰。其实很不合乎逻辑的，大家，我们要信一个神，这个神不只是做到神迹，不只是做到不可能的事，他还要是一个为我们死的神，他还要是告诉我们他是用弱者来成就他的事的神。而这个神最不合逻辑的地方，就是他告诉我们，大家，你有希望，你有希望，虽然外面这么灰，见到这么多不对的事发生，你有希望，因为我在这里，因为我在这里。想跟大家讲一讲一篇一节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七章22至23节。路加福音第七章22至23节，约翰施洗约翰在狱里面问耶稣：你究竟是不是我们等着的人？你究竟是不是尼赛亚？耶稣这样回答他：你们去，把你们见到听到的话告诉约翰，就是盲的人看得回，跛的人走得回，有麻风的人他皮肤好像雪白干净，干净翻晒，聋的人听得翻，死的人活得翻，穷的人听到福音。弟兄姊妹，好像弥迦书第六章叫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、谦卑的同神同行。今日我们要做的事，不一定要是出去医治有麻风的病人，医治破了、跛了的人，但是神的起点就是叫我们来到这里，来到十字架面前俯伏，跟着出去行公义、好怜悯，用谦卑的心跟随耶和华。我们是弱小，我们不是很多料，但是我们有希望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做出、是会成就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来到今天这里，你是不是有事要跟神谈谈？而你出去走出那道门之后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你会怎样去跟随我们这个这位这么伟大的神呢？我们一起祈祷。爱我们的主，你肯做出、你肯成就不可能的事，是因为你爱我们，而亦都是因为你想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有盼望，我们可以有盼望，因为你在这里。今天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都是弱者，可能我们很多罪孽，可能我们很多不见得人的事，我们觉得自己不配跟着你，但是你呼召的就是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，因为我们坐在这里， 不是一个意外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到你的话语，是因为你呼召我们来这里。所以今后我们的路怎样走，请求你带领我们，请求你让我们望到你，见到你，有希望地向前走我们面前的路。虽然这个世界望出去好像很黑暗，但是有希望，因为你在这里。也请求你带领平安堂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一起往前走，去彼此相爱，彼此宽恕。在这个世界上面以为不可能的事，请求你在众人身上造就一个以为没什么前途的人被你带回来，一个以为没什么前途的教会被你带着向前走。神啊，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，请求你带领，请求你有能有力地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希望向前走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 咁我哋有一次好多谢温传道啦。咁其实我信咗主好耐噶啦，睇路加福音睇咗好多次，听咗好多次讲道。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咧就系讲得最生动、最清楚、最多 life example。咁我好多谢你啊！即系我知道临时去预备一篇讲道系好唔简单嘅。咁有一样嘢我发现就系同红圈家好 close related 嗰啲讲嘢都好风趣、好生鬼嘅。多謝你啊！咁我哋接住落嚟咧，就會唱一首回應詩，係教會獨一嘅根基，係《生命聖詩》215首。咁我哋唱一二三節。咁請詩琴俾我哋最後一句。預備起， 教會獨一的根基。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主的生创造，从岁月到日出，主从天上来寻他，作全心的神父，甘愿留自己宝血，舍身将他卖赎。 我哋有少少 technical problem 啊，等一等先。OK， 可以开始第二节 ，ready go。 教会虽朝渐晚薄，信徒却心一体，同有救恩的旁证，一主一信一世，同传道日的生命，同向唯一天亮，同为全日的盼望，同蒙恩爱无量。 第三节， 教会历尽了苦难，世人讥笑毁谤。曾分裂他身体，以断本道众伤，圣徒竟声争相问，何以到底到此，何入帐便为歌唱，转眼即见神歌。 咁而家咧系有奉献嘅时候，请两位收奉献嘅师士嚟到台前。 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，倘若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，请你不要客气将奉献袋轻轻存下就可以。